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10点到1点咯。 嗯， 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精神又风骚，我哋啊高高高，星期三我系梁继章。 早晨早晨，今日肚子痛，我冇嘢讲，我系笑样样。 休息一下先啊，听住咯噃。星期三，孟强再现江湖，生擒梁嘟嘟，横扫客家村。 最巴闭啦！ 嗱，咁我唔嚟。 咁你今日 横扫客家， 你今日 就要横扫客家村，我咁样都得。 呢个人真系啊，用心不良啊！好啦，我哋诚意问候咧，客家婆今日咧， 系、哎、啊，保养啊， 身体不舒服，希望佢快啲好翻。好咧，好， 面容扭曲啊！ 我仍然继续。 Yeah。相对湿度87%，今日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咩嚟？数天嘅天气都系咁噶啦，短暂时间晒下啦，又落下雨啦，咁样。下个礼拜日同埋星期一骤雨频密，有雷暴啊！听紧就系三小时的风骚快活人啊！我哋今日咧，哇，好多堂上啊！客家婆今日唔知佢仲会唔会继续上堂呢？如果唔系咧，就俾嗰个小朋友 我横扫啊， 横扫啊，跟住。佢费事闹你， 佢嗰招牌， 佢今日要，佢今日要养养养一啖气，佢今日 放你，我只要一啖气，我都唔会放过你。 健康同快活不能分割，健康就快活，快活的人更加健康。希望我哋身边嘅小蕊蕊，有个身体嘅不舒服，快啲去阿马老师嗰度。 江湖啊，哎，好似过紧嚟咯。 最啱呢句。 系啦，过紧嚟。 事人咧咁多嘅唔舒服里边咧，其实今日咧阿瑞瑞呢一种咧，我都试过，同埋呢一种咧一嚟咧。哇！真係好似有個人咧喺你個肚裏面，係排山倒海揸住你啲腸喺度搖下搖下咁樣，非常之辛苦、啊。 冇錯冇錯，我同大家報告一下，就係、是、今朝早突然之間咧，仲喺度同呢一個人渣又傾緊，即係我唔講唔係講你啊， 好冇啊！你唔係講句，但係點解你手指個方向？ 冇錯，因為我真係後面仲有人嘅。系啦，咁啊同阿人渣又倾紧偈嘅时候又话啦，跟住咧突然间就，点解会咁样嘅？你有冇试过嘅就系突然间就眼前一黑，咁跟住咧就 眼前一黑我试过， 眼前一黑 系啊， 系啦，眼前一黑，你嗰只嘅就系应该咩啦？系咪差唔多啦？系啊，过紧去你嗰度噶啦，你而家捞紧噶啦，捞紧 下载， 系啊，捞紧下载紧啦 ，OK， 系啦，咁跟住我就觉得点解会咁样嘅咧？咁跟住咧就突然之间你会觉得佢就哇开始飙冷汗啦， 嗯， 咁啊嗰日即刻冲去洗手间啦。坐咗喺度嘅話咧，最慘嘅就係嗰啲介乎於佢有與冇中間，係啦。咁、哦、但係咧個人就直頭係開始肚痛啦，跟住咧就頭又好似揦住咁痛啦，跟住飆冷汗啦，發冷啦，跟住個肚就好似個洗衣機咁樣，有人喺裏面度搞你啲腸咁樣啦。跟住佢就好似潮水咁喎，佢嚟一下，跟住咧又冇，跟住又嚟一下又冇咁樣，你都唔知點算好。你離唔離開個洗手間咧？咁、咯。但係其實當時嘅我成日腳仔軟你又行唔到。咁、我就我嗰陣時候應該係大約搭九到啦。我同自己講嘅就係三個字啊，我俾你三個字，你一定要好翻。咁啊，直至到就我哋台長晴晴又嚟，都你冇嘢嘛咁樣。 佢揾你啊？ 佢揾我、哦，所以我真係覺得好開心。系啊，因为至少我就有啲咩事，我成日都喺度谂，我就话我但系我又冇带电话入去嘛，系咪？咁、 啊、 我就话点样通知大家？我就话你可俾多五分钟，我俾多五分钟，我应该得噶啦。咁但系就即系系咯，好多谢噶，就系、是、啲同事好关心，咁啊即刻走入嚟同我讲，你冇嘢啊嘛，因为佢啲嘢摆晒个台度。 我知啊， 系啦、 啊，散晒喺度啊。 系啦、 啊， 但 系 有啲人咧就走咗落去开始做嘢啦，咁就冇话即系会喺出边度问下，喂你冇嘢嘛？咁样冇嘅，咁样咯。咁跟住就我就话系我讲咗俾佢听我嘅情况，佢就话如果你真系唔得嘅话咧，就即系可以休息一下。咁我就我应该 OK 嘅，即、就、系、是、我坐得喺度嘅，但系精神恍惚，即系佢有时佢又嗱，而家又嚟啦啊！咁样佢就会好痛一下咁嗰只啦。你唔系好开心啊？ 系啊，我谂起四个字啊，恶有恶报， 若然未报， 嗱、我冇讲啊。 下载完咧，我哋再讲翻呢一次先啊。 冇错， 到下载完啦，你嗰度呢 种 感觉真系好辛苦嘅， 好痛啊！ 同埋咧呢一种嘅病咧，我都治过几次。你最嗱，你第一时间你追溯翻，我食过乜嘢咧？系咪好自然 啊？我即刻就谂， 但系我就即刻谂，我每一次咧，我系谂唔到我食错咗啲乜嘢，谂唔翻嘅，系咪？ 我 最 多即系食咗个煎蛋啫嘛。 系啊， 系啊，我冇错啊。 好正常嘅， 又冇食生嘢， 烹饪过嘅唔系生嘢啦，第一唔系海产啦，唔系过期嘅食物，因为我就谂唔翻啦。但系有时咧，我都试过有一次就系、是。上昼去咗一次之后咧，临出门口之前，突然间好似阿 Sarah 咁啦，好痛，同埋咧你会感觉你分得出好人同坏人嘅、好人嘅便便咧，你系识分嘅，系咪？嗰啲系正常嘅， 系 好快你就可以起得翻身。坏人嘅便便咧，你系完全佢系绷住你，你起唔到身，同埋你系不停流汗啦。同埋係病啦，你感覺係病緊咯，突然之間好似病人咁。 乜都做唔到啊！ 乜都做唔到， 你乜都做唔到啦，就飆冷汗嘅，我呢個手係凍冰冰。 但係咁好多時咧，壞人係嚟一陣嘅啫。我希望你都係咁樣啦。 我相信係 壞一陣啊！突然之間過咗可能半個鐘、一個鐘。冇晒，突然間又好似冇咗種感覺咁樣，有啲正常。 我頭先仲有一下，我覺得有少少上吐下瀉嘅感覺嘅，係啦，即係想嘔咁樣咯。咁所以我就諗起你，係嗰陣即係有呢個感覺。 你而家入嚟望到佢係咪好翻啲啊？ 而家好翻啲，因為我覺得你咁先就正常。即系我见到你有呢种感觉系好正常，你明唔明？ 唔系有事， 明 唔明？我知道我冇嘢，应该 唔拘嘅，唔拘嘅，你继续讲， 冇事冇事， 所谓。即系如果帮到佢有乜所谓啫？ 我都系咁。 几样嘢啊？你记唔记得徐 Sir 教你啊？揿个肚脐下边个穴 位啊？ 你真系有揿啊？ 欣欣有同我讲啊，佢就话你记唔记得嗰啲咩顺时针方向或者系反时针方向？哦，我痛痛，我已经唔知道点样系顺时针，点样系反时针啦。 系咁呢个 可以，你咪求其咯，顺又暗码，唔顺又暗码， 系咁啊， 搓下搓下， 系揞住系舒服啲嘅。 嗱，以前老人家有个秘方嘅，用啲咩油咧？阿婆啊，麻实会咁样。阿孙。 穿过嚟同你捽下个肚或者薄，总之系带薄荷成分。 但系有用嘅， 有用 嘅， 有用 嘅，舒缓有用嘅。 但系头先我都唔知去边度搵薄荷嘢。 冇， 系咪？ 冇， 系啊。 以前就唔系噶嘛，啲老人家成日都代之唔知咩油 啊， 一系就圆啱嘅啡色嘅，一系咧就白色嗰啲咁。 系，冇错冇错。你读开啲唔系呢个油啊？ 我唔系 呢个地方噶嘛。今次唔啱。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 唔好乱喷嗰啲，唔好乱喷，头痛又喷， 唔关。 我知啊，你会 我但我以我细个第一次见咧，我其实唔知咩嚟嘅，我就 冇 见过。 点解你屋企会有嘅？ 广告啊，周围有广告、啊， 买就摆屋企。 讲得咁白， 唔系你点会？ 唔系好系好人好姐啊，好人好姐都会买嗰啲嘢。 嗱，我话俾你听啊，最尴尬咧嗰阵时咧去泰国旅行， 嗯、 泰国咧最容易食到乜嘢海产啊嘛，我食咗一只嗰啲叫做龙虾，类似龙虾啦，但系佢系嗰啲死咗，攀咗喺嗰啲雪上边嗰啲咧，但系其实攀喺雪上边咧。有冇用呢？泰国好熱噶嘛，其实咧，同埋亦都唔知道摆几耐。 我谂可以搵啲雪拥住佢先得哦。 系啊， 食完之后嘅嗰晚开始就好似阿 Sarah 咁啦，到到第二朝仲喺度屙紧，但系要上旅游巴。 嗯， 但旅游巴咧就一 成鸦片咯咁样。 系啊，鸦片都唔掂啊， 有鸦片咯， 都成部车啲人。 我都唔知系好事定唔好事啦。嗰个车系有厕所嘅。 唔係好用，係好事啊！咁對佢嚟講係 好 事啊！好 尷尬啊！即係 係啊！咁我寧願佢哋尷尬好過我。 咁全車人都體諒你㗎啦， 係啊，都知咩事啦。 除非你得罪曬全車人咯， 你去完廁所咪得罪曬咯。 都係嘅， 即係咁大陣味， 係啊， 但都明嘅。其實你想嘅咩？你唔想㗎嘛，大佬，你都辛苦㗎嘛。 同埋廁所，我覺得係真係緊急用途嘅， 係嘅， 你真係有需要，你咪入去咯。 嗯喂，其實如果佢要坐呢个巴士嘅话，其实基本上已经预咗厕所，咪系预咗啲人去食完海产之后就会有需要。如果唔系，点解要放假咁嘅巴士啫？ 我应该唔系第一个， 系咪先？你可能应该唔系第一个。 开两三个海产铺夹定嘅。 跟住嗰个，跟住嗰个揸车嗰个就又嚟，已经系今个月嘅第128个。 呢个已经冇咁臭啦，呢个上次有个仲臭 啦。有啲即刻即时见效，会有100蚊纸，唔系 系喎系喎， 有噶啦，即时救急啊！ 同埋嗰個位置可以拉低瞓嘅，嗰個交通唔 好。你成日都係諗埋啲咁衰嘢。 你好啲啦，你好啲啦。 你趁人哋病嘅時候，就算佢嗰度，我有乜乜油啊，又165蚊，你買唔買？ 繼續，你繼續，你繼續。 我即刻好翻好多，黐線。 最緊要身體健康。喺呢度希望大家每一天精精神神、開心。 我都係賤命，我唔激唔舒服。 I did my best, but I guess my best wasn't good enough. 'Cause here we are back where we were before. Seems nothing ever changes. We're back to being strangers, wondering if we ought to stay or head on out the door. Just one.Just once, can we figure out what we need? are we going wrong? Just once, can we find a way to finally make it right? To make the magic last for more than just one night. I know we could break through it if we could just get to it just once. I want to understand why. Just one 上到10:29，听紧风骚快活人啦。我哋今日咧有呢一个居家明啦，仲有呢一个嘅取材啦。 家居明啊， 我专登俾你提我啊嘛，等你精神啲啊嘛，系啦。啊，精神翻啦，系咪先？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届区议会将会有470个议席，直选减至88席，参选人必须通过资格审查。日后区议会主席由民政事务专员担任。民建联全力支持，民主党就感到非常失望。民建联副主席、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主席周浩鼎话，区议会改组方案可体现地区治理的良政善治、优质民主。他说区议会初心应该是非政权性咨询组织，新方案让区议会回归初心，重回正轨，以多元模式吸纳更广泛人士进入区议会。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区议会本来由下而上有监察政府的功能，现时将会失去有关功能或者大打折扣。他说区议会多年来一直做地区工作，帮助政府理解民情。至于民主党日后会不会参选区议会，他说要再同党友商讨。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经邻国南苏丹斡船之后，同意展开新一轮更长的停火期。南苏丹外交部说，苏丹冲突双方已经原则上同意在现时的停火期届满之后，从今个月4至11号停火共7日，并同时再次确认双方同意任命代表出席谈判。非洲联盟、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和联合国三方代表就在非盟总部召开会议，以确定苏丹危机之中的优先解决事项，巩固停火，并且为苏丹回归民主包容的民人政府奠定基础。苏丹卫生部就说，冲突爆发以来已经造成550人死亡，4900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高级成员阿德南在被以色列关押期间绝食87日之后身亡，组织随即向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继星期二清晨从加沙向以色列南部发射3枚火箭弹之后，下午再发射20多枚火箭弹，造成3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中国工人。以军表示，下午的袭击之中有2枚火箭弹落入斯代罗特市，造成3人受伤。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军方参谋长等安全官员已经就事件开会。

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节目啊，风骚快活人咁啊，有一个内地嘅旅游客咧嚟香港之后咧，就提出咗一啲觉得啊好值得赞嘅嘢。咁、虽然其中有一样咧，我又唔知算唔算系赞啦。咁啊，不如大家住喺香港咁耐，你又会唔会对呢一样嘢都有一种嘅叫做感觉啊？咁样第一样咧，佢系香港咧喺灰尘啊，即系我哋城市嘅灰尘嚟讲咧，相比咧佢嚟嘅地方咧，即系佢自己住开嘅地方咧，系好干净。点解我话相比咧咁样？因为我自己觉得可能我哋作为香港住咗咁多年啦，有时都会觉得系。有嗰、那个某尤其是啲多车嘅地方啦，你系会觉得会灰尘大啦，同埋系空气比较污浊啦咁样嘅。咁但系佢可能佢嗰几个感受咧，相比佢住开嘅地方咧，佢就觉得好好干净啊！佢有举一个例，佢就话我啲白鞋咧嚟咗香港几日咧都系白色嘅。佢如果我住嗰个地方咧已经灰色啦咁样样， 咁佢灰尘都几犀利。 其实我都去过一啲地方咧，唔知道你有冇试过？你见到街上嘅摆喺度嘅车咧，全部都系一阵薄薄地嘅灰尘。但系香港咧。相比咧，我真系觉得系会干净咗嘅，即系喺某种程度上。但你话系咪已经好好咧？又唔系。嗱，譬如你有冇嘅印象咧？以前咧，香港有啲街咧系有啲黑色一笪一笪一笪一笪。咁我细个咧，我就话咩嚟噶嗰啲咁。咁啲大人就话哦，有啲香港胶咧，啲人掠咗落地咧，踩踩踩踩咁啊，变咗一笪一笪。但系而家咧就真系少咗好多呢啲咁样嘅。 都冇人就香港胶啦， 亦都系 真系好少， 好少真系好少。 冇人喺个口嗰度。 以前啲死飞仔就会咁噶嘛，啲死飞仔就嚼住。啲香口膠嗰啲咁射 啊， 噼里啪啦咁樣，跟住就喺啲球場嗰度玩噶嘛。 咁即係咪香港乾淨程度，你哋點睇？ 我同意啊，乾淨啲㗎，因為我試過，譬如話去第二啲地方啦，咁個鼻哥咧，如果夜晚翻去咧，一抹咧黑掹掹嘅，好污糟，係真係比較污糟啊。就算山區都好污糟啊，因為係 山區嗰啲灰塵來自乜嘢嗱？我哋呢度來自汽車啊，好多等等嗰啲。 因為咧有啲地方山區嗰啲，唔係沙塵暴係再北啲嗰啲啦，佢嗰啲山區嗰啲咧係因為有。佢啲煤廠係啊，煤礦嗰啲係真係啊，好污糟嘅。香港真係算係咁咯。你話除咗 有時有某啲日子咯，都只不過有某啲日子，可能係唔吹咩風咁樣嘅話，就會有啲咁嘅情況嘅。 都算 你突然之間，你會突然間嗰日嘅就係空氣污染指數嘅會特別高，跟住會提大家就唔好喺室外嗰度要有啲咩即係劇烈運動啊等等啊嘛。咁所以就即係唔個別日子咯，唔算係太多， 又唔算係 乾淨， 係啦，都可以更加乾淨嘅， 但可以再好啲嘅。 冇錯啦，咁你都提出好得意喎，佢香港見到啲車咧好精緻、好乾淨。即系佢感觉香港啲车主好石车啊， 系啊， 即 系变， 我都觉得系嘅。好多年前我去欧洲咧，我而家唔知系咪啦，嗰啲车咧好多咧 污糟， 好污糟啦，同埋有啲好残咧，即系差唔多 clink clank clink clank 咁就照喺路上 面。即系三四十年嗰啲车龄嗰啲， 你知系啊，见到佢净系好啦啦闹啦啦啦闹咁样。 一个问题，我又会觉得就即系睇下你每一个城市啊，即系对于汽车佢哋系点样睇法啦。我谂若果你话讲紧嘅就系啲外地嘅城市嘅话，因为地方大。所以其實咧，應該嘅就係佢哋唔係一啲 luxury 嘅嘢，又或者係身份嘅象徵，佢哋只係揾嚟代步嘅咧。所以我就會覺得嘅，佢哋通常都唔會點保養嘅。 嚇， 你 會覺 得就總之求其，總之係啦，冇就擺埋一邊咁樣又積埋塵嘅話，又唔會話哇又要。香港特別多呢啲咁嘅嘢㗎，又話要幫佢水晶蠟啊，跟住而家又唔知鋪咩導網啊，你喺外國邊有呢啲嘢㗎？冇人會做呢啲嘢㗎， 而且唔 所以我覺得唔同㗎，係 啦，即係石車嘅程度啦。 你應該好清楚啦， 你係車王嚟㗎嘛？ 直頭係車王之王啊， 係啊， 老朝之王， 朝朝就係。潮潮就係 你勁啫， 我都覺得你勁啊， 係 啊， 呢啲嘢 車霸，簡直 係咯。 讲唔讲啊？讲埋啦。 车又多。 嗱，第三样嘢 完咗噶啦，句号嚟噶 啦。 够 啦。 系啊。 咁另外一样嘢，我又觉得未必唔算系赞咯。佢话香港咧，啊，原来比佢想象中咧细，更加细，即系佢以为四日啦 ，plan 咗四日啦，点知到第三日好似已经玩晒啦。咁有啲网民睇完就话，好多地方你未去啫，你去下嗰啲离岛啊、新界啊，都好多地方系啦，深我系深唔好就深度游咗，仲有得值得玩，唔系净系城市嘅。最后咧，佢就话咧，佢感觉原来香港消费咧比以前。疫情前啊，系低咗嘅，即系冇咁贵嘅啲嘢。 嗯， 但又贵翻。 对唔住啊，吓，即系我又想就喺嗰个着重喺话就细唔细嘅，喂，但系你睇翻嗰啲咩 Lonely Planet 嗰啲咧，佢哋介绍嘅就会觉得香港细咧系一个优势嚟嘅噃。因为嘅就系佢哋会觉得好得意嘅就系你如果喺外国。想去一個比較係郊區嘅地方嘅話， 哎、要 可能佢就係兩個鐘頭、 哦， 或者係三個鐘頭火車，你先至可以去嘅。但係佢話香港細係細在嘅就係，如果我要喺一個市區去一個郊區，好可能講緊九個字，一個鐘頭我已經去到啦、 嗯。 即係個生活圈其實係可以縮得好窄，但係你可以同一時間能夠感受到嘅就係、是，唔好意思。 我接你 感受到的就是说即是两种不同的风貌、 啊、 但是你可以就一日里面都玩晒咯。这样东西都是他们觉得是一种 即是你可以在 很特别的地方。 城市等20分钟你突然转了个弯去到深水湾浅水湾你突然成个感觉咦好像 豁然开朗。 你好正咩去到海边啊你哪个地方又可以这样、 啊。好快就去到郊区了。 甚至有些人可能你住在有某些地方的话是这一世都未见过海的。 是啊 是不是都未见过山的。我咪就 系 咁嘅意思咯，即系如果你要去嘅话，系好可能你好大个，唔知去边度旅行嘅时候，你先至会睇到，我第一次见到海，我真系好感动啦，冇嘢啊嘛你。但我哋香港唔会有咁嘅情况 啊 嘛，所以我觉得好难讲。你话佢好定系唔好嘅话，就真系因人而异。 系啊，我觉得你去旅行就唔好比较呢啲好定唔好啦，你想去睇下 呢个感觉嚟啫，即系佢想即系同其他游客分享下啫。 系， 即系你而家有嗰啲社交平台，每人去完旅行都系一个 YouTuber 嚟噶嘛，成日哎呀，我觉得咩好咩好唔好，咁我觉得好个人感受，佢话好，咁、有啲人眼中觉得咩冇乜特别啦，但系佢话唔好，亦都未必完全唔好嘅，咁即 系 好似有啲而家另外一个文章咧，佢话而家内地游客好中意打卡嗰啲位，我哋香港人咧系唔会去嘅，咩某某冰室啊，油麻地差馆啊咁样，咁有啲系因为电视剧里边嘅取景咧，譬如某一个剧集咁样，佢成日喺嗰条街，话个主角住呢条街，咁佢又会真系打卡啦，即系好似嗰阵时我英国咧走去呢、嗰套戏叫做Julia Roberts 嗰度同呢個 Hugh Grant 嗰度 Notting Hill， 我就 Notting Hill 專登就係影嗰個書局啊，佢、住個位置都係咁啫嘛。啲人會話影嚟做乜嘢啊？咁我咪睇完套戲， 你 覺得 自己係 Hugh Grant， 希望可以撞到 Julia Roberts 斯 大考慮 係啊，你嘅相 咁咯。 唔係，其實我又覺得嘅就係、其實而家嚟香港嘅朋友會唔會係玩嘅地方已經唔同曬咧？ 另一種㗎啦，而家佢哋 又或者佢根本係有好多種唔同嘅人嚟香港咧。 系啊， 玩法我谂就系永远你话即系跟住一团咁样，就系、嚟到吃喝玩乐啊、购物天堂啊、东方之珠啊，一定有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我谂如果嗰个城市你耐咗、多咗游客嚟嘅话咧，就会开始有一啲比可能比较深度游少少嘅，佢哋玩嘅嘢或者佢哋要求嘅嘢就会唔同咗噶啦。如果你再讲嘅就系话一啲嘅旅游景点啊，旅游景点唔系俾住喺香港嘅人去玩嘅，系俾啲旅客。 冇错啊， 即系你去睇 到，全世界都系咁噶啦。 你玩嗰啲人，你都未必会玩噶。 系啊，即系佢等于我第一次去北京啫嘛，我就喂唔该你哋啊，陪我去故宫啊。啲人咪哇，你仲去？我唔去啊，我唔去啊，冇人陪我去啊。 系啊， 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嘅话，即系其实就即系周围附近嘅地方，咁佢哋就会觉得冇咩兴趣。 其实关唔关你嘅人事咧？ 一定关，一定关。 佢终于揾到个位 置，咪去咯，冇问唔紧要啦，冇所谓，最紧要开心，冇几可。 佢坐埋，慢慢嚟啊！冇几 可，冇几可， 佢今日忍嚟， 唔紧要， 我够啦，今日 系啊，冇错，今日系你嘅日子，系啊，今日系盲强日。 好，翻嚟有今日嘅， 仲玩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 ，Frances 叶丽仪。叶丽仪香港著名的女歌手，1969年参加电视台举办的选秀节目，以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和 Yesterday 获评判的辉哥顾嘉辉给予满分，夺得冠军。早期的她以唱欧西兰曲为主，直至1980年唱了这首歌曲《上海滩》，迅速走红。1999年《上海滩》这首歌曲获颁香港电台的20世纪十大金曲。 Frances 叶丽仪。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 世界经常都有最佳拍档，想起叶丽仪，你又想起哪一位呢？合唱的这首抒情的情歌《愿你待我真的好》，没错，经常以双叶形象出现，除了叶丽仪，还有 Johnny 叶振棠。相信有个卡拉 OK 的朋友对这首歌一定不会陌生，唱过的次数不下千百次呢。愿你待我真的好，合唱嘅由 Francis 同埋叶振棠。 若这刻君心待我真的好，柔情求在耳边低诉，求你说出那真心话，情深想感觉到。 在我心始终待你真的好，诚意唯愿你感到，唯盼这一刹众生思念，从今天想到老。 从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 日后变幻有谁能预见，誓言未必一日做到。 在叶丽仪好多歌曲之中，好多都是电视剧的主题曲，这一首你一定不会例外，请记得。侠女的形象，没错，她就是女黑侠木兰花。 身手可硬朗，

我哋都冇唔啦，我有反应啊！ 我都系你度啦，系嘛？多谢咁多位嘅同事们啊， 嘅关心 系啊，多谢 同埋啲药 吓，大家不停咁帮， 希望快啲好翻。 系啊， 阿小强好 man 啊， 系啊，好 man 啊！你快啲话同话俾人知啊！我都觉得系，我头先有一下，有话感动感动嘅感觉。 头先咧，咁啊，随到揾药俾阿约约去啦， 嘅同事啦， 啲同事啊， 你又建议话咩食啲咩？我 食啲咩啦？咁啊，突然间竟然啊，小强有一包， 两包啊， 两包啊，我就吓，你竟然 随时带住， 然后 你咁答你， 然后阿小强你再演绎一次， 唔记得啦， 唔好无聊，喺呢时候唔好无聊， 佢好大， 有人要紧， 佢好大声咁喝，唔好无聊，哇！但我一啲都冇唔开心，我仲 系啊，俾佢摄住啊， 突然 系啊， 突然正义，突然正义， 好 man， 好有感觉啊，真系，哇，好， 佢仲要斟暖水俾我， 系啊，真系，嗰一刻系最正经、最正常嘅一刻， 我都觉得系死而无憾啊， 系啊，真系。佢虽然系话我，但系我好舒服啊。 系 好舒服啊！ 你都系嗰只噶啦，贱骨头， 唔精神啊！ 系 啊，好啦，阿威文先生，快啲好翻啦！我哋咧 就快啲好翻啦！ 开始啊，嚟今日，阿明哥话先啦。 我哋今日要讲嘅就系五金配件。 系啦，嗱，我哋行内写一个工程拣错五金咧，仲惨过拣错朋友啊！ 都唔 押韵 嘅， 你嚟得我。嚟得我 点解啊？ 吓， 点解五金咁重要？ 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咧，嗱，当然啦，我哋成日都话啊，揾啲好师傅做工程啊，啲木工师傅要好啊，系啊，啲木工师傅好，但系你知唔知道，如果啲五金唔好咧，你之后嘅问题咧系会经啊，好似啲门教好简单啦，你落唔够门教或者啲五金门教唔好啊。装修交咗货可能几个月，成只门堕咗啦，啲柜桶烫奇力卡拉啦，系嘛，即系嗰啲大门啊、跨地啊，系嘛，所以五金配件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即系有阵时我会咁讲啊，好似简单啲，一只门胶好嘅靓嘅门胶几廿蚊一只啦，咁但系你唔好话几廿蚊唔系贵，你要谂下啦，如果一只门可能要装六一对门啫，可能六只胶，咁你四对门已经廿几只胶，咁你其实嗰五金你少数即系 少数 少数好贵个，但系同十几蚊嗰啲就争好远噶咯，咁但系十几蚊嗰啲咧就真系可能真系麻麻地嘅，所以五金系好重要嘅。 但系其实咧好重要啦，但系我哋作为一个用家啦，或者我哋根本对呢样嘢唔系好认识咧，有时我当我自己啦，我会倾向俾个师傅你帮我拣啦咁样。 系， 其实系咪一个好方法咧？定系自己都要学翻一啲嘅叫做拣五金嘅少少街 line 咧？ 嗱，咁。两个途径去讲啦吓，咁当我成日都讲你要揾一间信得过嘅公司，你揾个信得过公司就要信任佢，嗱呢个系最简单嘅方法啦。但系有阵时啊，我反而啊，我而家唔系要全屋装修，但系有啲五金配件烂咗或者要换，咁你就要有呢个知识啦。因为你去到五金铺咧，可能人哋只会我啲卖唔出咪。买 执俾你咯， 执俾你咯， 好啊嗰啲咁， 系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学嘅。 其实 都 任佢讲 嘅 啫， 系啊， 鬼识咩？ 系啊，所以咪有我嘅。 有冇一套拣嘅方法噶？ 而家讲下咧，我哋好话嗱，首先 有啲乜嘢系五金配件咧？属于 哇多啦多啦嗱，好似门脚顶啊、缓冲教即系门教啊、嗰啲路轨啊、台面烫板啊，好多好多。 哇，系越讲越多。 系噶系噶，然后。你揀到防盗眼都系五金配件嚟噶， 系 嘛？好多， 总之佢有金属嘅嘢噶咋，你就 系 将佢纳入五金配件。 床嗰张油压胶啦，系嘛？气鼓啦，系嘛？你讲嘅即系讲一百几样都得嘅，好嘛？嗱，我哋首先咧就系讲我哋每个家庭都一定会面对嘅就系门脚顶啊，我哋叫门脚顶，即系话你闩开只门，然后咧门近墙嗰度有个涉石咁，即系 lock 住， 啊 lock 住你，亦都唔好撞到啦。咁一般。普遍出面咧十之八九就系一支棍咁样嘅，好啦，咁问题咧有两个问题出现啦，其实咧 你一开一撞，一开一撞咧，嗰支棍咧长唔使啊，几个月咧成支棍就摇晒噶啦，散晒噶啦，就算几好都系咁噶啦。好啦，第二个问题先大，你一唔小心踢到佢咧，哇，真系真系人系啊，人都癫啊。咁而家有啲新款嘅门脚顶咧，好好嘅，咁咧佢嗰个吸。插住嗰个咧，佢再唔系用磁石嘅，因为磁石总会唔得嘅。咁咧，佢就喺个门嗰度装一支好似棍仔咁啦。咁佢当佢撞埋嗰、那个另外嗰个咧就装喺地下嘅。咁变咗佢接近平地下，咁你就第一你唔会撞到只脚啦。第二咧，因为佢唔系再用蚀石，佢一撞埋咧就好似。我哋叫機械式啦，佢一撞埋咔咔咁就鎖住佢噶啦。你再拱多隻門一下咧，佢就可以鬆翻噶啦。咁、變咗咧，第好處就係第一咧，一定攝得住；第二就唔會撞親腳，亦、都唔會話撞多兩撞就散啦。 咁、 這個、 價錢方面會唔會好貴、 我覺得 OK 嘅，咁當做。普通即系普通質素嗰啲咧，叫用得過咧，就大概$120一個到啦。 O K 啊， 系啊，我接受得到嘅，因為你屋企都係幾個啫嚇。咁、 你今日帶咗一個嚟嘅話，其實都幾靚仔啊！我覺得，即係你而家新興嘅呢一隻， 係啊，呢個係最新款，最新款嘅，係啦、最新款噶啦。 嚇、冇錯冇錯，好呢、這個幾好。係啦，咁有個腳頂之外嘅話，仲有啲咩嘢？ 第二，我哋經常會面對嘅就係門教啦，即係啲房門教啦。嗱， 絕對 係。大家呢度咧要真係要注意。好啦，首先而家咧，我系都唔系今天流行嘅，流行咗好耐，就系、是、我哋叫缓冲教啊、即系你闩只门以前咧就砰咁样噶嘛，尤其啲橱柜啊，缓 冲教就系你一拱落佢就 系啦，佢慢慢埋嘅，好啦， 我成日同佢配音啫嘛。 好啦，问题就系话咧，我哋好多时咧。点解你只门装完之后入咗火之后冇几耐堕咧？其实咧唔同嘅门嘅高度要装嘅教系要有几多对？ 冇错， 一般咧。有啲師傅咧，係唔係都係裝即係上下一隻就算嘅？其實唔係嘅，要因應嗰隻門嘅大細高度而決定要裝幾多個嘅。嗱，簡單啲咁講咧，我哋嗱門嘅闊度就唔可以超過600，咁高度係900嘅話咧，就兩隻教。好啦，如果係如果係米六高咧，就三隻教。兩米高。就四隻教，如果去到兩米四咧，其實要五隻教先得嘅， 即係先夠力頂得住。如果唔係，就會有墜啊，或者變走位、 但如果我裝多咧，好多我裝六隻教， 十隻教， 即係多得 全部都係教。 有啲嘢唔係多好嘅， 開始好煩，佢開始好煩， 佢多教啊，咁咪裝曬咯， 大把錢。 因為我成日都講嘅，你就算裝即係應該要裝三隻，你裝咗兩隻冇問題㗎。短期内冇问题噶，即系当做你话用一年两年可能冇问题噶，但我哋成日讲紧一次装修，我嘅标准咧系最少20几年以上，咁、变咗你一定要系装多于佢承受嘅重量， 系， 咁你就真系可以用即系用嘅时间就长啦。 佢点蚀吓？系啦， 系啦，即系我成日都话永远都要装大，即系当做假设佢话。標準係兩隻，但係啱啱承受重量啱啱好嘅，咁我一定裝多隻。 裝到三隻， 嚇、咁你淨係你即係簡單啲講，你攞多幾十蚊出嚟就用20年。但係如果你墮咗，你叫個師傅叫木工師傅嚟整一整啊，我 你都傻，喂佢叫佢整隻教， 當佢肯整啊，係啦，收你唔好一工啊，收你半工你都暈低啦， 係啊， 半工大約幾多錢啊？請問 嗱，如果而家標準計咧，你當係800蚊左右啦，係啦係啦， 一工啊， 係咁如果佢你係佢嚟半工，佢計埋你車錢，你都要成千 啊。 係 啊， 但如果唔整又點夠咧？有冇其他方法咧？ 即係愛之水 咯。其實唔整咧，你買嗱，即係永遠都係嘅。你如果已經墮咗，你唔整咧，佢只會越嚟越嚴重，因為佢道力扯咗啦嘛。咁、你咪越嚟越即係個木邊嗰度越嚟越爛咯。到佢如果扯鑑山扯爛咗咧， 成棟跌落嚟咯。 你整嘅就算唔跌落嚟，你整嘅仲貴啦。 框都要 係啦，所以即係因小失大嘅。所以五金你話幾重要咧？係 啊， 係嘛？好啦，我哋又講下其他。好啦，門教之後啦，嗱。而家咧有啲叫做緩衝櫃桶，即係一樣係即係呢個夾到小朋友嘅手仔嘅機會又相對細啲啦。但係而家仲有啲更新款嘅嗱，平時我哋啲櫃桶教係咪喺左右嘅？ 冇錯。 好啦，而家咧發展到有啲喺底嘅。咁底有咩好處啊？因為你個左右嘅時候，你就係咪個櫃桶嘅儲物？ 量会细咗嘛， 嗯， 但如果你喺个底嗰度嘅，咁，你个柜桶用 佢有几大就用晒， 有几大用用尽啦。咁，所以呢啲柜桶教，同埋咧又睇唔到啦，夹，到手仔嘅机会又相对地少咗啦，系嘛？咁呢啲亦都系我觉得好好嘅。咁佢同側邊嗰啲咧，其實個價錢唔係相差得好遠嘅。 OK， 咁呢啲我又覺得，你諗下，你一個好似一個衣櫃咁，你可能都係得兩三隻兩三個櫃桶嘅啫。咁，我又覺得，就算你貴$40一個櫃桶，你三個都係$80，咁我覺得呢啲係值得嘅，係嘛？咁所以我又覺得可以介紹嘅， 嗯。 好啦，另外啦，房門啊。我哋好多時咧，有啲朋友咧又中意啲房門咧裝個氣鼓噶嘛，即係話閂嗰陣時又唔使砰咁樣。好啦，但係如果你裝氣鼓，係咪成嚿好核突啊？ 好肉酸噶， 係嘛？ 係啊。 好啦，而家咧出咗啲咧叫做油壓氣鼓，油壓房門教，佢咧就可以取代咗氣鼓，兼取代咗頭先嗰個門腳頂。嗱，因為佢咧，第一佢就唔會砰咁樣開，砰咁樣閂啦，可以慢慢啦， 嗯。 第二，當你一開到90度多少少嘅角度，佢，就自然定咗喺度噶啦。 即系唔会再开噶， 唔使，唔系佢唔再开， 又撞落去撞个门墙度。 兼系佢会停到喺度啦，即系你就连嗰只 定咗系嗰个角度， 系啦，佢连个门嘅顶都唔使啊。即系话一个咁嘅房门油压教就可以代替埋个气鼓，代替埋个门嘅顶添。系，不过大嚿啲嘅。 装喺边个位度啊？ 咪装翻喺平时房门教嗰个位咯。 哦，即系门教嗰个位。 系 门 教嗰个位，只不过佢就用咗呢，這个，不过就大嚿啲嘅，即系美观上就睇你点睇。 系咯，所以我好难讲。 同埋咧，你两公婆嗌交咧，冇得掹门啊， 唔爽啊，唔爽啊。 掹门爽啲啊！我唔睬你啊，掹。 成日谂啲悲观嘢，谂嗌交。 唔系，我真系觉得系啊，掹门先能够。 咁 一定要 装， 咁 一定要装， 你即刻拆咗佢， 唔应该装啊！ 咁一定要 装， 就系唔想有呢啲嘢出现。系啊， 你啫， 扮得多唔开心啊！ 喂，扮啊先好啊！ 系啊，我真系咁话，哇，嗰道戏啊，嗰道力先至劲啊嘛！ 系啊， 讲完咩？你两个， 讲完啦，继续啦，你唔好开心啊！你唔好开心啊！ 唔系，我 一阵间我哋唔讲嘢，又话唔讲嘢， 好嘢。烧完之后静晒，讲完未？啊， 唔系啊，我笑到冇气啦， 道行好高啊！ 咁点样咧？ 唔系，我想问你有冇试过扮房门咧？ 有咁样，谂 就 系 有咯。 但系如果我就系要唔好再咁做嘛，练 EQ 啊嘛。 你估你日日 得啦得啦得啦，唔好再啊，继续讲埋先。 两嘢都 冇冇错。 好，下一个。 下一个系啦，听阿梁继章讲，张班长讲。OK， 好啦，然后咧呢一，這个咧亦都系我觉得唔错嘅，就系咧当你家屋企细啊，空间细，可能哇，我连摆张餐台嘅位置都冇啦，咁点样咧？你就可以喺一个柜，就做一个叫做伸缩餐台路柜，好，你就拉佢出嚟，即系你平时咧就一块板咁烫翻佢噶，唔见噶啦， 系啊， 咁但系你用嗰时就可以拉出嚟， 知道？ 可以坐到几多人呢啲？ 诶，嚟，我知道你哋实会攞呢啲数字嘅，我俾埋你嗱，宽度400-2500宽， 哇， 宽度啊， 大啊 ，mm 吓， 你又话你屋企唔够大， 系啊，即系人哋比你咁多， 痛啊， 系啊， 因为同埋我哋嘅班长 有矛盾， 梁景章佢一个人食饭 嘅，唔系啊，佢个宽度，即系你当住有阵时啲餐台咧，我唔即系唔系橱柜啊唔够位摆嘢，你可以拉阔啲啫，好啦，所以佢嘅宽度啫，400-2500，但系深度咧就系，大概系370-400咧，至到米3，即系4尺松啲嘅。 好大， 系啊！咁你真系唔系？咁你谂下，我真系屋企连张4只台都摆唔到嘅，但我有4个人食饭。咁，你平时咪托埋佢个空间又可以宽敞啲，用嘅时候 塞翻入去。 我觉得危险啊！佢有冇个脚垫？ 梗系有啦。 有 佢未讲， 有一定有嘅， 长到米3就要有噶啦。 因为呢个系一个 common sense 系咪？又系唔使问嘅，你明唔明？ 唔系佢，你俾佢有存在感啊嘛，俾 佢擦存在感。我明，冇喺呢啲位啊嘛。 一分钟， 佢喺啲唔啱嘅位，佢就变笨住。继续， 笨住啊！话 头先先赢完 啦，我系笨住啦。 人亂攬唔到，亂笨拙，你明唔明啊？可以同一時間進行嘅呢樣。 即 係 笨绝暖男， 你唔好跟佢行啦，冇时间。 好啦，哎呀死啦！好啦，真系冇。佢嘅重量咧就可以去到40kg 至到100kg。 得啦，系啦，烦啫嘛。 咁啊，唔错嘅。好啦，另外个吊柜，而家有啲吊柜咧，你咪即系增咗上面嘅空间啊，有碗碟啊咩啦。咁佢有个叫做吊柜升降拉篮。 掹落嚟系啊。 咁就可以即系一拉落嚟咧，连碗啊、筷子啊，所有嘢都可以拉到落嚟。 Okay,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吓，啊唯有多谢晒啊！ 死闹我哋， 时间唔够啦，留待下星期。多谢晒，差啲新闻报告而家送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届区议会组成方案之中，地区委员会界别同地方选区的候选人都需获当区俗称三会的委员提名，即是18区的分区委员会、防火委员会和灭罪委员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三會長期扎根地區，非常熟悉區情和掌握民情，由他們提名並且選出部分區議員，認受性會較高，同時可以尋找到有志服務社區的人士，不認為會影響獨立參選人士。對於有學者認為區議會重組之後制衡政府的角色和反映民意空間縮小，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提醒，基本法列明區議會是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有兩個功能，分別是接受政府諮詢以及在政府支持之下提供服務。他強調必須按照基本法的定位，討論時亦都必須弄清楚法律基礎。新一屆區議會將會有470個議席，直選減至88席，參選人必須通過資格審查，日後區議會主席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民建聯全力支持，民主黨就感到非常失望。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周浩鼎說，區議會改組方案可體現地區治理的良政善治、優質民主。他說區議會初心應該是非政權性諮詢組織，新方案讓區議會回歸初心，重回正軌，以多元模式吸納更廣泛人士進入區議會。民主黨主席羅建熙說，區議會本來由下而上有監察政府的功能，現時將會失去有關功能或者大打折扣。他說區議會多年來一直做地區工作，幫助政府理解民情。至於民主黨日後會不會參選區議會，他說要再和黨友商討。北韓青年學生舉行集會抗議南韓和美國達成的華盛頓宣言。朝中社報道，集會在新村博物館舉行，參與的青年學生焚燒象徵韓美首腦的稻草人，將美國和南韓分別形容為邪惡美帝國主義和傀儡，批評南韓總統尹錫月訪美是最具有敵對性、侵略性的對美屈膝核戰爭行徑，又說證明黨和國家以核武力為中心不斷加強國防力量措施的正當性。尹錫月和美國總統拜登上個星期在華盛頓舉行首腦會談，並且通過華盛頓宣言，以加強美國針對北韓威脅的延伸威脅。美國承諾將會調動包括核力量在內的所有軍事能力保衛盟友。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高級成員阿德南在被以色列關押期間絕食87日之後身亡，組織隨即向以色列採取報復行動，繼星期二清晨從加沙向以色列南部發射3枚火箭彈之後，下午再發射20多枚火箭彈，造成3人受傷，傷者包括一名中國工人。 義軍表示，下晝嘅襲擊之中有兩枚火箭彈落入斯代羅特市，造成三人受傷。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國防部長、軍方參謀長等安全官員已經就事件開會。以色列急救組織話，傷者都是外國工人。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確認其中一名傷者為中國務工人員，他目前情況穩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亦都有幾陣驟雨。下個星期日同星期一，驟雨較為頻密同有雷暴。依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556点，跌376点，总成交金额360亿1,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6毫六跌3.3毫，腾讯控股337.4跌8.4，阿里巴巴79.9跌2.4，恒生中国企业66蚊跌1.42毫，京东集团133.8跌4.4，美团130蚊跌2.5。中国平安54.4跌1.2，友邦保险83.6跌1.85，汇丰控股58.15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6.08，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2，人民币6.934，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港金报18,890元，系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7.4美元，卖出2,01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坑口嘅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龙尾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嘅快线封闭。另外，北角嘅北景街系有工程进行，直至到下昼嘅4点，北景街介乎建华街至清华街之间嘅路段系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还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柳桑冒险以失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和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三嘅话，最开心嘅就系见到 徐 Sir， 大家好啊！ 你好， 徐 Sir， 嗱呢一排其实我谂咧就早一轮咧就因为更加多啲啊，因为有长假期啦，系咪？咁而家我谂相信都要等到六月啦，至有得放假，冇错，系啦。咁所以我谂好快嘅话啊，即系放假呢啲嘢你真系好醒嘅。但系其实咧放假最唔开心嘅就莫过于嘅就去到旅行嘅时候，哇！肚屙啊，唔舒服啊，等等嘅，系啊，即系所谓嘅就喺外游嘅话，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嘅话，都几麻烦咯， 都麻烦啦。 嗯， 所以咧，即系好多人出门带去旅行咧，自己都会有一啲生活用开嘅一啲成药 品， 所谓叫平安药啊嘛。 冇错啦，不论系中西药都好啦，你自己食开嘅，你一定要带。带咗去嘅时候，就算自己唔需要用啊，最希望啦。咁若然身边人有需要嘅，都可能可以帮一帮。 所以就你觉得有啲乜嘢需要系带住你旁身啊？ 指定嘅。 我自己通常如果系肠胃为主要啦，重点就系藿香正气。 系 啦，因为呢一个我哋成日用嘅方向就有两个嘅，一就系用喺初起嘅感冒，系冻亲嘅， 冻亲 系啦，冻亲嘅，即系你有尖寒尖冻啊，好似有啲黑黐鼻水啊，因为你其实你唔会带太成个药柜出去嘛，你只会带啲精品， 系啊，精品啊， 精品啲，我有得用即刻用就得噶啦，所以咧我哋就会用藿香正气，对于初起嘅感冒伤风 系 或者系冻亲嘅现象，第二咧就对于一啲屙呕肚痛、水土不服嘅现象，譬如话你食错咗嘢，你唔知食错乜嘢嘅，好多时候，咁但系你又可能又有作呕反胃啊，一间咧又 痛 都 麻烦， 系啊，又痛啊，又泻啊，咁喺呢啲情况下咧，一般我哋都系会用藿香正气，就已经喺呢几个方向可以完到事噶啦， 即系顶得住嘅， 冇错啦。咁但系当然啦，你出到门仲可以有机会喺嗰个生活区，可能行有阵时啲超市啊，或者你会见到有一啲嗰啲便利店咧，佢都会有啲蔬菜或相关嘅地方买到噶嘛，咁姜都系一个方法嚟嘅，系啊系啊， 姜 系啊， 嗱，因为你姜本身就系有驱寒啦，有健胃啦，咁有温有和胃嘅作用。如果你对于呕啦、泻啦、屙啦，其实你要煲一啲姜茶饮咧，都系可以嘅。 系， 但系去旅行嘅酒店点煲啊？ 酒店有嗰个热水壶啊嘛。 如果你整一片俾佢，你咬住佢，咬啲， 你可以直情系切两三片啦，跟住逼佢啲汁出嚟喺个杯度，加啲滚水咯， 撞落去， 撞落去饮又系一个方法啊嘛。 呢个帮到咩手啊？ 呢个都系嗱，对于冻亲又得啦。咁你对于胃唔舒服、胃痛啊，或者系屙啊、呕啊、止呕嘅，佢本来可以止呕，又可以舒缓一啲肠胃不适，咁又可以帮助消化。咁因为你平时落姜系炒菜，都系咁用噶啦。咁但系我哋成日又话啦，可能出到去食嘢嘅时候，你会遇到西餐都好啦，佢都会有啲白胡椒粉啊、黑胡椒粉啊呢一啲。咁若然如果你又真係肠胃不适又少少摄到嘅，你真係乜都冇啦，你都可以用呢啲胡椒粉溝杯熱水啊，或者係啦飲落去嘅時候都可以有驅風健胃嘅。 又係喎，可以去歐洲，你邊度揾噴姜啫？ 都有嘅，都有嘅。 你好難嘅係咪？ 唔 係 難 啲，係有噴啲 ginger。 係啦，咁啊係。 真係發散嘅嘢， 冇錯，即係你去得時間出門越長，你都一定係要帶啦。咁但係嗱，如果用翻一啲傳統嘅我哋中藥方劑裏面又係一啲成藥嘅咧，例如有一隻叫做神曲。 神曲， 系啦，神曲咧就系由一啲中药切碎咗、发酵制成、压成、晒干咗嘅一个茶饼。咁、呢个神曲茶饼都好多年历史噶啦。咁啊，中医师去开中药处方里边咧，都有机会会落到呢个神曲，俾个病人做其中一只药嘅。咁、但系以前啲老人家咧，通常就买一罐罐嘅，一罐咁样买翻嚟。 神曲茶 系啊，神曲茶。 诶、我冇听过， 我都冇听过， 因为你唔系老人家嘛。 哎呀，好趣致啊！ 我就嚟知噶啦， 系啊，去饮茶唔该。 即系其实呢一个系可以摆喺屋企嗰度，佢系即系带出去。 嗱，佢有啲咧传统嘅系一罐装啦，一罐里边可能有十嚿咁样啦，每一嚿咧就好似我哋打麻雀咁样一嚿咁样， 一个 成一个方形咁样啦。咁通常以前啲老人家嘅做法咧，就攞呢个神曲，咁又系压成晒干咗个茶饼啊嘛，咁啊去到厨房喺个砧板度咧，就搵个刀柄，就一凿碎咗佢先，咁啊跟住倒落个杯就加滚水咯，咁啊就咁焗，咁啊焗完啦，咁你咧就唔好搅佢，因为咧佢好多即系沉淀有啲渣，或者你可以搅完之后等佢聚翻落嚟啦，咁咪铺面饮咯，饮咗啲水，咁佢嘅功能咧就系可以有将嗰个肠胃、屙呕、肚痛呢啲不适咧去缓和嘅，所以你话对于水土不服嘅立场，其实你去。离开咗你本土，你习惯咗呢一个地方嘅水土，你一下子去到人哋嗰个国家嘅时候，个环境、地理，咁可能你啊去到泰国，你会食好多生果，咁你饮佢嗰边啲水，嗰边啲水又寒凉，你喺香港呢度啲水咧系温性嘅，咁你唔适应，再加上你一下子就食多咗好多生果，咁你咪会有机会水土不服咯。 系啊，又玩到癫癫丧丧。 所以我嗰阵时候记得有一次去歐洲咁樣旅行啦，跟團咁樣，佢又有個團餐早餐，咁我就見到有一個家庭，咁佢哋咧就個個都係飲滾水嘅啫，咁。我哋梗係哇！ 成個家庭飲滾水， 係啊！佢即係佢食早餐，佢就唔要果汁，又乜嘢 咖啡奶茶， 淨係要滾水。咁我心諗，唉，唔使錢嘅喎，自助餐咁啊！ 嗱，取捨都係咁， 咁啊應該即係可以有得等揀啊嘛！咁啊做乜嘢要咁即係有淨係飲滾水咧？ 係啊！ 咁我當時咧就一路食望住佢嗰家人，咁跟住后尾咯，佢哋食完早餐啦，就个个都孭住个腰包喺个肚腩前边，咁啊跟住拉开条拉链咧，就揞咗包嘢出嚟。 系， 哦哇，咩嘢嚟嘅咧咁样？ 你八点你就 我系啊，我就 真系睇人哋做乜？ 点解你唔同你食早餐嗰个太太倾偈？ 唔系，我哋就一路瞄住咗，咦咩嚟嘅？点解饮滚水已经好奇怪啦？我哋都饮下奶啊，试下外国啲奶系咪香啲嘅咧？好啦，跟住咧佢就去开嗰杯嘢饮，咁。我就问佢，我话咩嚟噶？佢话一啲现成嗰啲中成药咯，咁样。我话点解要饮呢啲嘢咧？你哋，佢话因为我嚟到外国地方。冇乜机会食菜嘛，咁冇菜食嘅话，我咪大便唔好咯。咁我饮咗呢个咧，就可以帮助我去厕所畅顺啲。咁我成个旅程咁多日，如果我去厕所都唔好嘅话，咁我好难顶嘅。 系啊，好辛苦。 呢一种其实我真系听过， 都系水土不服。 系啊， 只不过有啲人嘅水土不服系 肚屙， 系啦， 但有啲人咧就便秘， 冇得屙。咁所以咧，佢话你冇准备嘅咩？佢仲咁样反讲一句，我心谂我有房，我喺房都已经拍咗。丸仔噶啦，只不过我用 嗌交啦，你系为咗呢个咁 啊？我话系啊系啊，我冇啊，我唔识啊，我净系即系我冇谂住用粉呢、這个，我又有用丸嗰、那个，系啦，咁啊即系各施各法， 系啊， 系啦，但系大家做紧嘅同一个方法都系咩咧？唔系等到个不适出现先做， 系预防， 系啦，佢留意到自己呢几日冇菜食，咁佢就特登就饮翻包呢一啲咁样有清热啊、清肠胃嘅 咩嚟噶嗰包 吓？嗰包系。即系一个中成保健产品咯， 系 啦，咩清热乜啊咁样咯， 明啦， 系啦，咁嘅意思。咁但系我自己又食嗰啲牛黄丸啊咁样嗰啲类型嘅嘢啦，咁所以大家都有唔同嘅手段，但系最终咧都系想将个肠胃嘅问题平衡。 系， 咁你呢一啲就系能够你有准备喺手，但系嗱又咁讲啊，如果而家。 我哋翻到去酒店就可以帶到嗰啲成日就話用啫。咁、 嗯、 你真係而家唔喺酒店，喺出緊去遊船河啊， 嗯、 啊咁你即時唔會有嗰幾粒丸仔喺身噶嘛、 啊？ 就算你話放香正氣、啊，你都唔會即刻袋住，隨時預自己屙㗎咁樣。咁、 嗯、 所以咧，我哋都係要可以用一啲方法去舒緩不適嘅， 好啊！ 我哋例如先講個按摩方法先啦。 誒、欸、好啊！啊 按摩咧，我哋就可以用我哋双手嘅手掌啦，就放喺个腹部啦，咁就沿住个腹部嘅外周咧，就做一个顺时针嘅摩腹。 嗯， 即系用两个手掌重叠住，叠住，跟住咧就搓肚 喺个肚脐， 喺个肚 系啦，喺个肚脐外周 外边 外周打个大圈，咁、 嗯、 就顺时针，顺时针咁你自己要睇睇只手表点样顺啦，即系由右下腹。拉上嚟，跟住就横跨向左边、 嗯， 由左上向下再打圈咯。咁呢、 嗯、 个就叫顺时针啦。好啦，咁呢一个方向咧，就跟住我哋嘅生理嘅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嗰、 嗯 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规则，咁、 嗯、 样去摸嘅呢、嗯這个功能咧，就可以帮助改善佢个消化，有利佢个排泄。咁即系话，如果啦肠胃消化得唔好，食完嘢胀滞顶唔落格。咁我哋又系咁错。 咁如果我逆咗时针嘅话，会点 咁就可以兜住佢止屙，系啦。 咁、哦、你想佢屙得出，你就顺时针； 冇错， 止屙就逆时针。 呢个大家真系要记住，唔好搞错。 所以唔好搞错，系啊。 有重点噶， 好， 重点嚟啦。 重点咧就系逆时针咧，系可以抑制咗佢个活跃性。 嗯， 咁但系佢当时都系好活跃噶、 嗯， 所以如果我哋当坐巴士为例咧，两、 嗯、 个站，如果你系仲争两个站，你可以逆时针嘅、 哦。 如果有超过两个站，你都要落车噶啦、 啊。 如果唔系，你就好大件事。 我明白你 知唔到啦， 即系赶唔切系啦，冇错。 你去顶一 截住佢 系得嘅。咁但系有阵时候咧，我哋会遇到有个佢话医师，我嗰次喺罗湖。去到上水都差啲顶上，我话你嗰个站太长了，我话巴士 咁你就要顺下就逆下， 所以咧 佢慌慌张张按错晒就弊啦。 嗱，咁呢个系即系一个按摩改善嗰个循环，咁你顺就系帮助佢疏顺排泄，你逆就可以抑制佢嗰个亢奋，咁呢个就系顺逆补泻嘅含义啦，呢个系第一啦。咁第二啦，如果你话肚痛嘅，咁啊真系嘅，你只能够咧就擦轻只手，就敷个腹部咯，因为你冇任何发热嘅嘢，咁因为你痛得紧要，你个人都飙冷汗啦，个人咧会弱啦。咁又譬如啦，喺个肚脐， 我举手，如果我喺酒店房。攞个风筒吹得唔得？ 可以， 即都帮到手 嘅。不论系风筒吹啦，你喺酒店房有热水啦，攞啲热毛巾敷啦，系、啦，甚至乎可能你喺酒店你都有屋带定支药油啦。咁、那个支药油真系好似以前细路仔肚痛，阿妈滴几滴药油搓下个肚嘅，系、舒服啲嘅。咁呢啲方法真系有效的， 即 系啦， 有帮到手， 有帮到手嘅。咁啊如果我哋可以喺个穴位上有啲咩穴位可以自己揿到嘅咧， 好啊， 就系肚脐对落两寸， 肚脐对落两寸， 肚脐对落两寸。咁样咧，大约啦吓，你高低少少唔影响嘅，总言之喺个肚脐嘅正中线对落两寸啊。咁呢个位置咧就叫做止泻穴。 哦， 止泻 呢个就止泻穴。 咁曾经试过啦，即系有几个医师一齐一同出门啦，翻国内啲医院，咁啊翻嚟嘅时候咧，佢就屙得好紧要。咁但系咧就想都系要赶住工作，要翻落嚟香港。咁啊点咧？佢哋啊当时坐飞机，咁啊上咗机都点样都挨住几个钟机啫。咁啊趁唔系好多人啊嘛，坐喺度嘅时候就拉高咗少少件衫，咁嗰个医师有针，嗰个年代都仲可以带到针灸嘅针喺飞机嘅，咁佢咧就坐喺度就同佢拮住嗰个止泻穴， 好惊，好惊啊！啲空姐见到，哇！你做乜嘢先生？ 咁你可以遮住睇唔到嘅，你将被冚住啊嘛。咁当然啦，即系呢啲嘅讲法就系当年有个医师佢讲翻嘅经验，就系用针灸刺激呢个止泻穴，系一路帮嗰位系咁屙嗰个医师喺呢程飞机嘅过程当中咧，成程都未使去过一次厕所，咁就可以刺激住。咁你当然啦，我哋唔用针，我哋而家一般人都系用指压，咁所以用手指公个指端咧就扼住喺嗰个穴位，或者你揾一样有。 有少少硬嘅嘢承到力嘅，握住佢。咁、要按到嗰個位咧，有啲酸酸痛痛。咁你就可以起到一個舒緩嗰個止瀉、止痛、肚痛嘅現象咯。 哦， 呢個係一個方法。 明白。 咁第二個就係內關穴。 嗯， 內關穴咧就喺嗰個手腕啊，手內側、手腕嘅橫紋向翻上個手臂對上兩寸。 嗯， 係啦，咁樣咧，我哋撳啊，對翻上兩寸，啱啱撳落去嘅時候，你會感覺到有兩條筋嘅中間嗰條罅。 哦， 係啦，我哋叫做手內側腕橫紋正中上二寸，係啦。咁啊，小強呢個都啱啦啊。咁样咧，按住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系冤冤酸酸。 系啊，冤痛。 呢个穴位我哋又有句歌诀嘅，佢、叫做胸胁就内关谋。逢系胸胁不适嘅，即系有阵时你会坐车、坐飞机、坐船嘅时候，你会晕车浪啊、晕船浪啊、作呕反胃、或者你真系食错嘢晾住个人咧，好似个气机唔顺，调气唔顺咧，你就按住呢个内关，按住佢点住，有啲冤冤秘秘，跟住你个手指公咧就搓搓揉揉，舒缓一下佢，就可以令到你嗰个胃满胀满啊不适嘅咧，又可以系一个手段方法咯。咁啊，仲有一个咧，就喺个肚脐对上。如果我哋知道啦，心口个胸骨对落就系一个鸡心位啦，嗰粒位我哋就系剑突穴，同个肚脐窿两者分中，啱啱就系肚脐对上四寸，呢、这个位咧就叫做中脘穴。 中脘 呢个中脘嘅作用咧，就系对于嗰个胃痛、胃气胀、胃脘不适。咁你就可以按中脘、所以有三个穴位大家去用嘅咧，一个就系用内关啦，手腕对上。 啊、对唔住，我想问一下内关咧、有冇分左右手？ 一对都可以做得。 O K， 呢个穴位好多用嘅。嗱、譬如话啱啱讲紧就系胸胁脘腹不适。 系。 如果有啲人去曾经去买过一啲行李箧啊嗰啲地方咧，咁佢有啲少少嗰啲用品就俾啲人买过，好似一个橡筋箍，里边有粒硬胶珠。 有啊，系搵嚟指。 冇错啦， 指 纹啊嘛，冇错啦， 系啊。 其实佢就套喺个手俾你揞住用啊嘛。 哦，就 系、 是、用 就 系 用喺呢 个 内关穴。 啊，咁犀利嘅。 系啊，有噶，有得买嘅。 点解佢哋会知嘅？ 咁呢個都係中醫穴位個立場咯， 但係佢唔係中式旅行袋， 佢係佢唔係中， 啊呢個係自己豪 坐遊輪啦， 係 啊好多， 佢會派俾你 嘅，冇錯啦。咁你又愛嚟箍住壓住，壓住嘅時候咧，佢就可以令到你一種腸胃不適，係啦暈浪嘅咧係有幫助嘅。咁所以你嗱可以按內關啦，咁或者胃痛胃氣脹嘅就按中脘啦，肚屙肚瀉嘅就按呢一個止瀉穴啦， 冇錯。 咁然之後咧就可以用掌摩腹嘅立場咧就去帶。调整翻嗰个肠胃问题咯。 好啦，咁啊系啦，取材头先有讲到嘅就可能泡茶方面嘅话就有呢个神曲茶啦，仲有就你讲紧嘅就藿香正气啦。 系啦，冇错啦。 咁啊，同仲有嘅就系咪唐茶？唐茶嘅意思嘅就系其实系 嗱姜糖。 嗯， 我哋即系头先讲啦，落咗姜， 嗯、 跟住再如果可以加到少少糖落去嘅，就可以帮助我哋刺激翻嗰个肠胃正常嘅运化。 明白。 咁同埋咧，补充翻啲糖分，令到我哋当时屙泻得紧要咧，就冇咁虚咯。 哦。哦、知道 了明白 了 冇错。 好啦，咁今日要多谢晒嘅就是、取水同我哋讲咗有好多嘅就系、是，如果你外游嘅时候嗰啲咩水土不服嘅话咧、有一啲嘅穴位啦、有一啲嘅茶饮啦，可以咧就 系 帮到大家嘅，急救一下啦， 真系帮到手。 同埋都教咗你嘅就系、是，如果你真系要去外游嘅时候嘅话，有啲乜嘢可以带定旁身啊吓，咁啊重复听一听我哋嘅即系重温嘅话，你就会自有分晓噶啦。如果唔系头先听得唔系好清楚嘅话，好啦，喺度要再次多谢晒取水， 好， 多 谢 晒取水。拜拜。 道别闹市后，公园的一角，静望月光的我。何解竟发现你，共低泣的你对坐。何时像被冷落，及掉低一个，独自在兜沉默。孩子，请信任我，慢慢讲你。再迷路了吧，求助也被狠心敷衍吗？而我也是你吧，也在痛着。你吗吗已困住了你吗 乱密码去到中午12点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先听到12点的新闻财经和交通消息，回来继续做一个钟头的节目，记住是客家婆来了啦。 Hello， 我是泰健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咁就已经是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假婆来咧， 阿妈 嚟啦嚟啦，丰收快乐啊！ 今年唔舒服啊嘛， 你而家食咗，算唔算话下意思啊？ 我今日听到爷喊上轩啊，客家村得咗未啊？ 苏荡客家村啊， 横苏 横苏客家村 系啊？ 你攞咩爱人农庄买爱人农庄？啊！做埋人农庄， 我想咁做啊！ 我想重建， 即系你嫌佢唔够靓，整靓啲， 重建。咁你有冇问过艺客家婆啊？ 冇，而家 嘛，我换下彩客家村嘛，人农埋拉希拉汤猪。 我唔知你讲咩， 叫你去住啊！ 你个样完全唔知我讲咩。我话有啲乜嘢你要问下我个客家婆嘛？我喺嗰度住嘅话，如果你横扫咗呢个客家村嘅，你叫我去边度住？ 咁就 系 喎， 系咪先？ 明白明白， 去你屋企住啊？唔通 哦，唔好， 梗唔好啦。好啦，嗱咁啊，记得啦，上个礼拜我教咗大家乜嘢啊？你两只嘢真系，唉，我觉得我系要俾你哋激翻嚟，今日肚痛， 死机头，激下就好噶啦。 上个礼拜咧就话俾大家听，咁啊好开心，因为你见到有好多嘅游客咧 ，Hello Hong Kong 啦，系啊，翻嚟啊，系咪？咁啊，嚟到香港嘅话咧，亦都有啲即系吃喝玩乐嘅嘢，所以咧就系话，究竟啊，票选有啲乜嘢咧嚟到香港嘅话系必食嘅， 嗰啲蛋挞啊， 有啲乜嘢啊， 云吞面啊， 点心啊，烧鹅啊，咁嗰啲啦，系咪？咁排队嘅时候，大家咧又要唔好咁嬲咯，系咪啊？ 知啊，啫，排队嘅好事嚟噶， 系好事嚟噶，系啊。咁啊，但系可能你要等耐啲，咁啊，希望大家就稍安勿躁， 排还排，唔好打尖。 系啦，冇错。嗱，咁其实咧，今日咧，我哋想讲呢样嘢咧，其实同咧我哋而家呢一段时间咧都有关嘅。 都好， 咁咧黄金周嘛，系咪？咁其实咧就即系仲有，你发觉就而家有好多个地方嘅话，排队系一件好事啦。 绝对。 佢哋排队食嘢啦，去一啲嘅旅游景点嗰度玩啦，咁啊！今朝早我听到阿校长总结要降嘛，要后到一条一条游客分来呢度贴放嘅，或者自驾在香港出嗰啲人咧都唔开心嘅，知唔知讲咩？ 有 啲內地遊客嚟到香港， 係啦，遊客會嚟嘅地方嘅話咧，係啦，香港人就未必會去嘅。咁唔知一陣間我會介紹啊呢啲地方嘅話咧，你哋有幾多個會去過咧？有冇有一啲嘅旅遊嘅景點嘅話，你哋係會去？ 係咪講香港啊？ 香港， 淺水灣， 你講唔講得出啊？ 公園啦，主題樂園， 誒冇錯， 大佛我都會。 主題公園又有兩個啦，有老鼠公園同埋海水公園啦，你哋仲會唔會去㗎？ 我會㗎， 都會嘅，冇以前去得咁，冇以前咁密，因為以前去咧帶細路仔去啊嘛，咁而家佢都大曬，係 啦，佢都唔想你陪啦，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問我得唔得閒啊仔，呢個禮拜又唔好。 好难推理系咪？都唔知点真啫。系啦，主题公园嘅话咧，其实两个都非常之受到一啲嘅游客嘅欢迎嘅。咁啊，主题公园之外嘅咧，咁啊，仲有一啲嘅就景点咧，譬如可能去到呢一个太平山、夜景，我觉得真系香港嘅夜景系冇得停，冇得输，系咪咁讲啊？ 冇错。 咁啊，上次对上去太平山嘅时候系几时啊？系咪同阿方？ 唔系，我上次去系睇嗰啲中草药。 哦，系 啊， 行过， 行过，行落水塘。 但你朝头早去， 系啊， 朝头早去有冇？ 都靚嘅， 另一種風景咯， 都靚嘅， 係啊， 誒居高臨下嘅話， 好靚， 係夜景，尤其是有好多人咧都會中意嘅，就係由呢個黃昏時候已經開始上去啦， 欣賞 睇佢嘅日落嘅黃昏，咁跟住就去嗰間餐廳嗰度嚇食啲嘢， 舊嗰間啊， 冇錯， 屋仔啊，哇， 好 正啊， 山頂有條路咧， 未啊， 喺度， 未 喺度， 喺呢間話是話，我真係同阿芳去過， 我估你應該有， 好多人都去過嗰度拍拖， 係 啊， 係 啊，好開心噶。哇！食啲好好傳統嘅嘢， 冇錯冇錯冇錯，係啦。咁你想講乜嘢？ 我想講山咧有條路咧，沿住咁行一個框咧， 路路壓道咯，係 啊係啊。 你上次咪就係行嗰度啊？去睇中草藥。 我行落去水塘。 哦， 兩個水塘都去過，一個係香港仔水塘，另外一個我唔記得咗係咩水塘。 喂，如果你咁樣介紹都幾好喎，我可以先上咗呢個太平山之後，咁跟住我就可以 行 落 去啊， 行埋水塘。 係啊，即係你會欣賞到，即係頭先你話咧，由市區去到郊區。哇！ 嗱，系咪啊？嗱，香港就做到啦。 系啊，呢个真系十分钟已经到到。 冇错，嗱，去一啲地方去玩嘅话，我觉得好中意，大家会上一啲塔啊、山啊，居高临下去望一个即系远景嘅。我都我自己都好中 意 嘅。其实仲有一个地方可以介绍大家嘅，你有冇去过呢个天际一百啊？ 咦 啊有啊， 我冇 有啊， 你知唔知我系咁耐以嚟，我系冇上冇错，我系成日好想去嘅。 呢个 但系唔知点解我就成日喺度兜个圈，之后跟住就诶去唔好咧，根本我就冇去噶啦。有咩好睇咧？我想问下你。 睇日落，你嗰、那個嗰、那個角度咧，同你喺山頂睇嘅角度完全兩回事。 係咪啱啱兩件事嚟㗎嘛？嗯、 是 你係由九龍 望 過去香港， 同埋如果日落咧，嗰、那個位係靚好多嘅。 哦， 跟住再落去整個 high tea， 或者你 high tea 完上去睇日落又得。跟住你整個晚餐。 你同邊個去啊？天際一百。 唔方便同你講。 我知道你应该是 因为是 有人 的 vacation 死啦 vacation 事 真的吗 哎呀不是很开心好玩的 好 啦、 啊、其实我介绍了还有这些地方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啦譬如可能天坛大佛啦、 啊、这个是、啊、 天 坛 大佛你需要一些力的还有用一些时间的 是不是、啊、 最好呢我建议呢他可以坐个吊车过去、 哦、然后去安平三六零 没错啦、嗯系啊 ，three o three six o， 系安平山啊，个讲法有啲唔同嘅，系每一个人嘅讲法都唔同嘅， 系啊， 冇 错冇错冇错， 阴历就得啦， 明就得啦， 系 咁啊，你可以去到嗰就嗰度喺边度嚟噶？你知唔知天坛大 屿山 宝莲寺？ 冇错， 你可以喺嗰度可以食斋啦，做乜咁静嘅？小张张喺度 听 紧 啦，系啊， 你 你 冇去过嗰啲地方？ 全部去过， 全部去过，哇，好巴闭啊！ 食斋都食过。 咁不如你讲下，你仲去边个咩地方啊？ 你讲啦，你系主持啊嘛？呢 个 分享下啊嘛？ 做咩事啫？做乜咁静？ 喂，唔好理佢住，我有一条新嘅路线，真系要介绍俾大家，就是、由东涌行去大澳。 东涌行去大澳，唔系太远啫， 唔远啦， 几耐到啊？要 好风光好靓，你要两个钟啦，即系慢慢行，好舒服。然后 你行两个钟，咁我即系半个钟到噶咯。 咁你赶时间咩？你赶时间去做乜嘢啊？ 我嘅意思系你嘅步伐，可能你需要两个钟，但系我可能我嘅话，我半小时已经搞掂啦嘛。 其实开心嘅，你去到大澳跟住咧，话你有个坐拉嗰只艇啦，嗰条绳咁样拉。过去啦，好开心啊！跟住就可以食嘢啦， 好系啦，好咁啊！小张张讲下嘢啊， 好讲嘢，好讲完啦。 耶，做乜嘢啊？ 唔系，我唔知你坐喺度讲乜嘢，咁 我 听 你而家喺度讲紧旅游景点 啊 嘛， 旅游点 啊，系啊，做咩心不在焉啊？咩事啊？ 唔好成日我心不在，真系唔系心不在焉啊！ 咁做乜嘢唔出声啫？ 系啊，唔系，唔紧要啦。 有冇最近去冇啲咩地方玩啊？做咩讲呢啲咁嘅地方嘅话，对于你嚟讲咪勾起好多伤心 事 啊？即系我可能唔知边度同边个去过咁样啊？做咩事？哎呀！你喊啊！你冇嘢嘛？ 冇事冇事， 真系冇嘢嘛，真系冇嘢嘛。 继续继续。 O K O K， 好啦，嗱咁既然系咁嘅话，今日 我 哋要。我 真系中意去玩嘅。 但系咧，如果你呢啲咁嘅地方嘅话，你会唔会去啊？ 我会啊。 你都会去噶嘛？ 我会设计埋路线。 系啦，同埋佢就系会嗱，除咗去玩之外嘅话，你都会睇下周边有冇啲咩地方可以去嗰度，即系食下嘢啊，又或者就系点样诶，同啲咩人去边度等啊？咁 介绍大家去东涌食晚饭。 系。 东涌咧，咪有个商场嘅，我就唔会去嗰度食。 啦。咁因为咧，而家咧佢东涌附近海边咧有啲屋村嘅，有一扎大排档，好、 啊、你好似讲过，你试过你去过。 仲要佢有啲车咧 ，van 仔咧就停响嗰个商场外围有个、有个位嘅、你就上去就免费送你过去，几间你去边间都得，各有特色。有啲系食海鲜啦，有啲系成个大排档，哇，坐一百几一位。你记唔记得我招胡椒粉有矮仔啊？仔 我记得，你曾经有讲过，佢一路审一路审，就点得意嘅咁样，好得意啊！ 但系系开心噶，即系你成个东涌，我觉得好玩，系、 其实大家可以多啲去发掘唔同嘅景点、 或者你去完你话俾我睇过啲咩好玩？ 冇错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咧，就系话咧，究竟我去边度玩？咁其实喺客家话嚟讲嘅话，就系 hi lai tang liao， hi lai tang liao， hi lai tang liao 就去边度玩啦？好容易嘅啫 ，hi h e lai l i e tang t o w n liao n e l， 唔系，我喺度 hi。Tan Lai Liao， He Lai Liao 啊 ，He 系 H E Lai L I E Tan T O W N Liao N E L， 系咪好易啊？ 系 He Lai Tan Liao， He Lai Tan Liao 就记得啦， 记得。 好啦，我哋即刻嚟咯，第一个嘅就系主题公园啦， 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 主题 公园， 公。 系啦，得唔得？好啦，第二个头先我哋冇讲过，但系好多朋友都会好中意去嗰度就会影相噶，因为咧其实咧都系一个都几有一个纪念性嘅一个地方啦，就叫做金紫荆广场啦。 哦，湾仔。 剑柱剑广场。 剑 柱 柱剑广场。 广场。 系啦。 我有一个地方我好想去，我睇下你有冇介绍先。 好啦，嗱，第三个，因为其实我呢一啲咧，全部咧都系喺一啲嘅旅游嘅。旅游嘅网站，咁、我就话要介绍嘅就嚟香港嘅话要必去嘅地方嘅。好啦，第三嘅就系太平山。 太平山。 太平山。 太平平。 太平山得唔得？好啦，至于第四个嘅就系天坛大佛啦。 天坛 太阔。 天坛 太阔。 坛。 系啦。 太阔 得唔得？ 得 好啦，第五个咯，其实咧都好多人会中意嘅，去呢个尖沙咀咧，话可以去到呢个 叫 叻仔善光梯涛， 光 梯 涛 系啦。第六个就系、是，呢、這个系会唔会少咗人去咧？但系个问题系，如果有时你夜晚黑咧过啲夜生活咧，去嗰度饮下嘢嘅话咧，唔系喺中环嘅。 哦，兰桂坊、 兰桂坊、 兰桂 坊、 桂坊， 系啦，兰桂坊得唔得？ 得。 好啦，兰桂坊之后嘅话咧，我哋又上个上少少咯噃。其实咧，呢一个都好值得大家真系可以去坐下嘅，就系、是、山顶缆车啦。 哇，呢、這个 建议。山顶缆车。 咩？ 山顶缆车。 缆。 山顶缆车。 茶 系啦，得唔得？ 得， 散凳冧茶。好啦，跟住头先你有讲过嘅咧，就系话如果要去天坛大佛，要搭乜嘢啊？ 吊车。 咁嗰个叫咩啊？ 三六零。 岸田三六零。 唔系啊，因为我唔知。 岸田 吊车我唔敢讲。 三。 但系阿嘉话冇事啊，系啊。 岸 田 三 六零。 三 六零。 碌难 系啊，咁啊比较难啲嘅，巧口斩手啊！好啦，第九个咁啊，其实咧嚟到咧，有时我觉得净系坐喺岸边嘅两旁嗰度咧，就系望下对面咧、 啊， 已经 好 靓噶啦。呢、這个讲紧嘅就系维多利亚港啦，维多利亚港， 多利 维多利亚 港。 系啦，最后尾嘅呢一个咧就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客家婆冇去过，但系成日都好想去嘅系田枝叶白，天际一白， 田枝 叶 白， 叶白 系啦，田枝叶白得唔得？ 得。 好啦，我哋重复一次啦噃。 我讲个地方我好想去，我未去过。 边度啊？ 就系、是大埔嗰个观 音。许愿树。 观 音啊。哦慈山寺 系、okay. 啊，慈山寺我好想去， 哦、 真系未去过。 你都要去下噶啦，洗涤你嘅心灵。 善咗，善咗。 O、okay, K， 我哋而家重复一次咯噃，好唔好？ 好。 第一个就系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 拱岩 金紫荆广场检住建钢 床，钢床 再嚟啦！太平山， 太平山， 艇坛太科， 艇坛 太发，系啦，善钢太涛， 善钢太涛， 兰居房， 兰居房， 散凳揽茶， 散凳揽茶， 岸边三六郎， 岸边三六郎， 回多利亚钢， 回多利亚钢， 最后嘅系田枝。热吧， 甜之热吧， 一阵间翻嚟我哋有 TQZM。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梦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山车由远渐驶近，来总在深夜，仍等待的人。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 客家婆。 假婆来了， 好啦，天机测验， 冇错，今日我哋就系 H E L I E T O W N 同埋 N E L。伊拉德了系咪？ 伊拉德了， 好啦，伊拉德了，好，我哋嚟啦。 我系。 你又改名啦？你上次系顽强噶啦， 系啊系啊，顽 强够劲啊！我话你听， 唔系啊，因为我仲谂起。 你今日抢完搭仲会唔会坐埋一边唞大气？ 佢 就死咁啊！ 因为上次嗌个跛强，咁我就 快啲啦，冇时间。 你好翻啦，已经跛强， 冇时间啦。 我你系咪当 当 好啦？第一题，前海洋公园，孟强， 朱铁公嘅 错。陈志文先生又被称为乜嘢之父啊？ 咦，真系唔知。 诶，孟强，兰居坊， 叻仔。 系。 第二题，以前我哋读社会啊，介绍边度系水深港。 孟强， 孟强。 水深贝多利亚， 冇错，大洋轮船都可以入到嚟啊嘛，就系我哋嘅维多利亚港啦。第三题，扯旗山即系而家嘅 太平山， 叻仔。好啦，跟住。 我哋等阵啦，喂，你咁可以拖延嘅喎。 好嘈啦，坐落喺呢个大屿山保 龄 节保孟强 天坛太宽， 冇错啦，佢就系全球第一座户外嘅青铜座像啊，吓好犀利啊！第五题，香港开埠第一 孟强， 孟强 第一咩啊？未讲完嗱，你今日叫乱抢答咯，孟强 三二一。你错你就死。运作机动的公共交通工具由1888年已经运作到而家的了，所以很值得去的。 山珍蓝 叻仔，好比多一分你。跟住第六题，人人常欢笑不要眼泪滴当。 主题公园。 冇错，是哪个地方的主题曲呢？是这个地方啦。明星打手印的地方在哪里啊？ 孟强。 孟强。当先。 五 当啊，知唔知啊？就系呢一个 先 光太粗， 唔系佢想讲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我都俾，我都俾。 Okay, 好啦，跟住呢度边一度每一日朝头早嘅话八点都会有升旗嘅仪式，万强。 禁止经广场， 佢都唔系讲客家话，佢讲禁止经广场。老师大佬咁样过到禁止经广场， 兼住经广场， 兼住经广算啦。好啦，边度可以坐到谁？万强， 旁边十楼咧， 系啦啱嘅。最后咩 系？茄子叶， 好嘢，而一份险胜，好嘢，万强。 禁止经广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新一轮人力资源推算将会在今年中开展，当局正系密锣紧鼓进行多项准备工作，包括在技术层面细化推算方法和分析框架，厘定涵盖的行业和职业，制定分析方案和规划业界访谈框架等。当局尽量压缩推算流程和所需时间，预计主要分析结果可以在出年第三季完成。孙玉涵会在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的时候说，政府高度关注香港的人力供求情况。他说除了劳福局今年六月推出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之外，发展局和运输及物流局正是分别检视建造业和运输业的劳工短缺情况，考虑解决方案，目标是今年中或者之前完成评估和提出初步建议。北韩青年学生举行集会抗议南韩和美国达成华盛顿宣言。朝中社报道，集会是在新村博物馆举行，参与的青年学生焚烧象征韩美首脑的稻草人，将美国和南韩分别形容为邪恶美帝国主义和傀儡，批评南韩总统尹锡悦访美是最具有敌对性侵略性的对美屈膝寒战，是最具有敌对性侵略性的对美屈膝核戰爭行徑，又說證明黨和國家以核武力為中心不斷加強國防力量措施的正當性。尹錫悦和美國總統拜登上個星期在華盛頓舉行首腦會談，並且通過華盛頓宣言以加強美國針對北韓威脅的延伸威脅。美國承諾將會調動包括核力量在內的所有軍事能力保衛盟友。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高级成员阿德南在被以色列关押期间绝食87日之后身亡，组织随即向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继星期二清晨从加沙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三枚火箭弹之后，下午再发射20多枚火箭弹，造成三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中国工人。以軍表示，下午的襲擊之中有兩枚火箭彈落入斯代羅特市，造成三人受傷。總理內塔尼亞胡與國防部長、軍方參謀長等的安全官員已經就事件開會。以色列急救組織表示，傷者都是外國工人。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確認其中一名傷者為中國務工人員，他目前情況穩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较为频密，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85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383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6跌3.1，腾讯控股337.6跌8.2，阿里巴巴80.05先跌2.25，恒生中国企业66.12跌1.3，京东集团133.8跌4.4。中国平安54.45跌1.15，美团130.2跌2.3，友邦保险83.65跌1.8，汇丰控股58.3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6.1，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2，人民币6.935。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港金报18,890元，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7.44美元，卖出2,01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不知你又会不会认同，其实全职妈妈沈瑞星讲紧的其实都是现代妈妈的苦况。 现在的社会对女人的要求越来越高，要独立，最想你生完 BB 之后即刻连分条马甲线。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女女呀，啲字写得不够整齐，拆晒佢写过啦。女女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女女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你的名字，他的姓氏。 欢迎，有咩帮到你啊？ 哇，系呢度咁鬼细咋？咦， 先生，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诶，你系老板？ 唔系。不过有咩可以帮到你啊？你话俾我听得噶。 冇，我老婆拣咗呢度嚟影婚纱相。不过，哇！原来你哋呢度咁噶咋？喂，你哋啲嘢得唔得噶？ 先生你好啊，介绍我自己先啊，我系 Ronald 啊。其实呢间 studio 我朋友阿 Jack 开嘅，因为佢有急事翻咗加拿大探屋企人，我帮佢看住佢先啫嘛。如果你同你太太约咗佢影婚纱相咧，你可以等佢下个月翻嚟咧先帮你影，冇问题噶。放心， 是但啦，是但啦，我都唔肯影。系我老婆喺都话要帮衬。啊！趁个肚咧又未太大嚟影婚纱相，我影唔影冇问题噶、 嗯。 啊！一阵佢嚟到咧，佢话事啊，你影定啊边个影话？唉，搞呢啲嘢真系嘥时间，麻鬼烦，又要做表情。 系 喂，老友，你呢度好焗啊，我怕热、啊。你开行啲个冷气，我对面屋苑嗰度搵间茶餐厅饮杯奶茶先。 得得得， 快啲开啊！热死人。 好好好，唔好意思啊。 唔该，有冇人啊？我约咗安排影婚纱相。 得得得，嚟紧嚟紧嚟紧 ，sorry， 唔好意思啊，做紧嘢。 欢 迎、啊。 Stella? Ronald? 间 studio 你噶？ 哦，唔系，我帮阿 Jack 看铺噶。佢加拿大屋企有啲事啊，佢翻咗去啫嘛。佢下个月翻嚟噶啦。 哦，我今日约咗佢倾下点样影婚纱相。 哦 ，OK， 明白。 你唔会介意我？ 我唔会。哦，我点会介意啫？我怕你或者 你先生介意啫。必要时呢你可以等他回来先至再傾咁。 咁又唔使咁麻烦。係呢最近好嘛忙唔忙 ?OK 啦。又唔係好忙。哎喎头先你先生话啲唔够冷气冻、我开大咗。你冻唔冻呀 我都觉得你 都。使唔使教细啲 可唔可以细返少少唔该你。 你等等一下。 好哇。 啊！我记得你怕冻， 系、啊， 诶、哎，周末暖水俾你。 哇！你真系好细心啊！边个女仔同你一齐嘅话，一定好幸福啫。 唔好讲呢啲嘢啦。系咧，头先嗰位先生嚟过，话约咗老婆嚟影婚纱相。 系咩？ 不过佢出咗饮冻奶茶，我冇估错。 应该系啊，佢好怕热嘅。佢头先打电话讲俾我听噶啦。 明白。 诶。你又话斟杯暖水俾我？ 啊，系，唔好意思啊， 啊 我而家去斟嚟嘅啫。 好好好。 最近忙啲咩啊？ 教书咯，都系咁啦。 啊，不如咁啊，讲翻你嗰啲婚纱相，有冇啲咩嘅谂法，想点影？啊，不如我俾啲以前啲客影嗰啲 reference 你睇下，好唔好？ 其实咧，我冇乜所谓啊。 你唔系话中意自然啲？冇咁做作嗰啲嘅咩？ 我有讲过咩？ 有，不过好耐之前你同我讲嘅。 你咁讲我记得啦。哦，嗰阵时咧，我以为我哋会结婚嘛，可以厮守一生。嗰阵时仲细个，想同你影啲好自然、好奔放嘅婚纱相啊嘛，系嘛？ 对唔住啊 ，Stella。 哎呀，唔好讲埋啲咁嘅嘢啊！都过咗咁多年咯。 五年了差不多。那一年我接了一个 freelance， 跟个导演的朋友上海拍嘢，拍了五个几星期，啱啱 Stella 生日，我就叫过来上海陪我，顺便同佢庆祝。本来都玩得好开心嘅。不过可能因为嗰阵时自己后生，好多感情嘅嘢唔识处理，结果搞到不欢而散。 Ronald， 早知你咁忙，我就唔过嚟啦。其实你陪唔到我过生日咁，我 OK 噶，因为我知道你做紧嘢，我亦都唔系嗰啲跟得女朋友，你明唔明啊？你依家搞到我好似阻住你做嘢咁。其实仲要俾你嗰套小妖精，即系拍紧你戏嗰个小妖精，又俾说话我听啊！你知唔知啊？ 乜嘢小妖精啊？你可唔可以唔好讲得咁难听？人哋一个人嚟啫， 唔系咩？佢明知我系你女朋友啊，有冇理由啊？当住我面前同你挨身挨世啊？仲有啊，着得咁性感，佢仲唔系小妖精系咩？ 你讲得道理好唔好？嗰日佢话唔舒服。挨咗落嚟一阵， 系 只系一阵， 一阵又系我唔啱，系我小气系咪啊？咁佢有咩理由啊？要分上我哋张床啊？仲有啊，嗰只毛公仔啊，系我专登带上去上海度陪我噶。你点解唔问我送俾佢啊？ 好，我讲最后一次，佢嗰日唔舒服，咁啱下昼冇佢气氛，谂住翻酒店休息，点知佢漏咗佢自己间房嗰张卡喺片场，咁点啊？咁啊，企喺走廊行嚟行去，咁我执紧相嘛。我你又坐一阵啦，休息一阵，就系咁啫嘛。系，我冇问过你，当时哎呀好得意啊咁样，我谂住你都系顺手买嚟贪得意玩噶嘛。咁我系唔啱嘅，我咁、你中意啊，送咗俾你咯。咁就系咁啫嘛，做咩咁小气？一公仔啫嘛，系咪咁紧要咧？ 系，我小气，我唔啱。OK， 陈生，我依家即刻执嘢走，我唔阻住 你 哋啦。你 唔好傻啦，你咁夜你边先得噶？ 我去边唔关你事啊！ 你唔好咁任性啦。我做好多嘢做噶，成日都系咁嘅。 做咩唔接电话啊？系咪小妖精打电话俾你啊？ 嗱，你好啦，你唔好再叫小妖精啊！你尊重一下吓。 听电话啦，话俾佢知啊，我走啦，叫佢今晚过嚟陪你瞓啦。 你太过分啦！ 你走走走，你出去啦！ 你讲咩啊？系你叫我出去嘅咋吓 ？OK， 冇问题。我今日出咗去嘅话，亦都唔会翻转头。我只系想听你讲最后一句说话啫。 你唔觉唔觉得你好过分先？你讲到过分先？ 死逍遥者，你叫佢死啊！ 对唔住 ，Stella。 对唔住咩啊？ 嗰年喺上海搞到你咁唔开心，后来仲见你一个人夜妈妈出机场，坐喺度等到天光，再坐飞机翻香港。我谂下都好唔开心，对唔住，真系好 sorry。 哎呀，都过去啦。 你唔会嬲我？ 做咩嬲你啫？我自己都有责任噶嘛。 如果我嗰晚留住你咧，你估今日我哋会点咧？ 哎呀，都话过去咗咯，唔重要啦。啊，我唔好讲翻以前啦。我不如咁啊，你俾啲分身做乜嘢啫？我老公差唔多时间会翻过嚟噶啦。啊，我听电话，喂，你喺边啊？我到咗啦。系啊，你过嚟啦。咩啊？吓，你个车俾人锁咗。咁使唔使我过嚟先啊？吓 ，OK OK， 咁你慢慢搞啦。喂，你唔好同人哋撒气啊，俾钱算啊，知唔知啊？好啦，拜拜拜拜。 佢冇事啊嘛？ 冇事，系咁多婚纱我唔识拣啊。 我帮你啊。 哦， 睇下先呢件，诶、呢件咧一字膊呢件咧啱你，你锁骨咁靓咧，呢件可以凸显到你咧嗰种纤瘦高挑嘅身形。 真噶。不过其实我中意拖尾长啲嘅， 哦，呢件 OK 噶，都 OK 长噶、哦。不如咁啦，就咁睇唔知嘅、你又去试下，好嘛？ 呢件啱唔啱我噶？ 中码啱噃。不过你有冇带 girdle 啊？ 哎呀，喺部车度嘅。 咁样，不如一间先试咯，好冇？ 唔使，我心急想试下，好快好快，你等等我啊！ 真系着得好靓， 件婚纱好紧啊！ 系咩？ 你仲话中码啱我？喂，你睇下拉链都拉唔到啊！你帮下手啊，好唔好啊？你帮我拉上去，嚟啊 ！Stella， 嗱，我知道我着得几好睇嘅，不过咧，你唔准用咁嘅眼神望我吓。 点解啊？ 我惊我会心软啊！ 你真系会，真系会回心转意。 嘿，转你个头啊！我有个 BB 噶啦，仲点转啊？你唔好傻啦、啊，你。 Stella 可唔可以帮我揽下你？ 可以，我哋 selfie 啊。 嗱，望住。睇下靓唔靓？ 好靓啊 ，Ronald 啊，多谢你啊。你都要努力啊。 我会嘅。 唔好再戴住只戒指啦。 你竟然认得？ 梗系认得啦，系我哋结婚戒指嘛。 系 ，Ronald 啊，我永远都会忘记你噶。 傻瓜。 不过，请你要忘记我，我唔想你唔开心啊。 我唔想你难过，好唔好啊？你应承我啊！ 唔应承得唔得？ 唔得啊！我下个月结婚噶啦，年尾做妈妈噶啦，可唔可以啊？你恭喜我吓、啊！ 好， 嗯， 恭喜晒， 嗯。 不过如果佢对你唔好嘅时候咧， 唔会，佢对我好好啊。你放心啦。 唉，激气啊！咩烂鬼屋苑嚟噶？ 做咩啊？ 我等钱使咩？阿婷报车饮杯奶茶啫，锁我部车、啊。 哦， 我等日就投诉佢。 哦哦， 搞晒嗰班垃圾俾又似你啊！ 你唔好嬲啦，你 激气啊！ 诶，唔该你俾杯冻水我。 唔好意思啊，冇晒冻水。 系、 啊， 唉，咩烂鬼地方啊？喂，唔影啊，走啊！ 喂，老公啊，我一阵买支水俾你啦。喂，嗱，你睇下我呢件婚纱靓唔靓啊？我好中意啊！ 唔好睇，走啊，唔影啊！ 俾晒钱噶咯， 咁啊点啊？走啦！诶、欸，呢间嘢咧，我入咗嚟，你周身唔聚财啊！快啲换衫啊！嗱，我揸车走先，我唔理你，你自己搭的士， 哎、 走啦！激气啊！唔中意啊！ 我 OK 噶，你自己小心啊 ！Sorry， 我唔紧要，我换衫先啦。 好好好，可能啲 service 真系唔啱你哋啦。不如咁啦，叫 Jack 退翻钱俾你哋，咁咪系咯， 唔 使啦， 唔使咁麻烦啦、 啊。啊，我 send 翻头先张相俾你，好唔好？ 唔使啦。你影嗰幅相影得我好靓啊！我哋笑得好开心，我记住咗噶啦，咁就够啦。记住啊 ，delete 咗佢，我老公会唔中意噶。走啦 ，Stella， 我哋可唔可以？ 唔好啦，好快我就做人妈妈噶啦，我会进入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件婚纱都唔系好啱身啫，或者等我 B B 出世，我再嚟影全家福。Ronald， 我想讲你影相执相都咁叻，我想你都可以执走晒一啲唔靓同唔好嘅嘢，记住忘记我，唔好再谂咁多，走啦，拜拜。 爱慕从来是短，美丽从来是变。相信这一天，夜梦似在星空下再现，还感觉像像半生远，震撼仍然没讲，爱念仍然未说，心声却早相欠，情话已伴芳华没间断，如经过排练，爱恋篇。看星光在暖，你跟我牵劝，在这夜前。 马小强先生一个系咪真人真事啊？ 系咪真人真事啊？ 唔系，因为 咁啱諗到，我覺得會 好 難受。 你係咪諗咗最後尾嗰句先㗎？我最中意嘅就係咧，你咁叻執相，你會識得 delete 曬所有唔好嘅嘢。 我係今朝改嘅，今朝響個位。 到底人生嘅不好？可唔可以執走咧？ 執走曬， 可能都幾難 啊！同埋其實個女仔好無奈啊。 點解執走佢啫？ 唔知啊， 唔想再記住。 個女好無奈，點解？ 係啊，喂，嗰個肥佬老公奄奄聲悶，又叫你自己換衫，然後佢自己揸車走，叫你自己坐的士。 但其實有好多都係咁。 我知啊，我真係知啊。咁然後其實真係好無奈。佢譬如話 Michael 喺上海啦，佢係嗰種咧，唉，你唔好咁小氣啦。 但我覺得 Michael 做得好好喎， 係啊，你 係咪試過啊？ 你越聽越怒氣噶，係啊， 有遇上啲小妖精係嘛？ 係啊，仲要送埋， 可能嗰、那個 送埋個蒲公仔， 可能個角色咧太好人啦。譬如啲女仔嗌佢，佢唔好意思叫佢， 系 太好人， 系嗰只嚟。 同埋鬧交嗰時候，我真係覺得佢就係好似我以前都試過講啲咁嘅。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衷心多謝啊！繼續收聽三小時約會，到此為止。 聽日又嚟啦，禮拜四啦。 下次我做小妖精啊！ 不如唔好下次佢做， 佢做妖精， 马小华做马小妖精， 佢系老妖啦。 好啦， 千年老妖， 听日十点，复苏快活，再见你， 听日再见，拜拜。 So true.Funny how it seems, always in time, but never in line for dreams. Head over heels, went toe to toe, this is the sound.